協議將會在本月18號到期，如果沒有簽署方的反對，協議將自動延長120日。不過俄羅斯曾經暗示，在延長協議之前必須消除俄方農產品出口的障礙。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相當溫暖，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能見度較低，日間相當溫暖。星期日晚上北風增強，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涼。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081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218.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8点，升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5.8跌3.8，美团130.2跌0.7，盈富基金20.28升4仙，阿里巴巴85.75冇起跌。电视广播16.1升2.7，友邦保险85.45升7毫，京东集团181.5升3.2，南方恒生科技3.91仙8跌0.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5，英镑9.294，瑞士法郎8.34，澳元5.169，加元5.685，新西兰元4.793，欧元8.2769，每百日元对港元5.7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67。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7点，升152点。港金报17,0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13.37美元，卖出1,813.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奥运站嘅慢线咧就车多，排到去南昌站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跟住平石村咧就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由观景台至到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对出。咁将军澳嘅骏日街由于有路陷啦，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云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尖沙咀仍然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同埋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最后环保署提提你，非法倾倒会影响环境同路面，仲有机会被罚款。想处理装修废物，好好抖 app 帮到你。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哥，小白， 我有嘢问你啊。Vicky 永儿同船仔想知佢哋可唔可以做神光第一线嘅主持啊？ 可以。 几点开始啊？ 咁都要问？ 逢星期一至五。 几点啊？ 朝早6点到10点。 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95。 95年。 联系香港。 我是林敏聪，恭喜港台95岁生日快乐。如果我有95岁，我想我都是听紧香港电台，因为香港电台曾经播过好多我的歌。香港电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昨日我工人姐姐经过街市，听到有个卖鱼佬话自称系乜乜太极拳掌门，仲话自己打嘅太极拳厉害过某某格斗冠军。我当堂吓一跳，跟住得啖笑，咁分明唔将我放在眼内啫。嗱，我够胆话我耍太极冇人厉害得过我。如果唔信，就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30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记住，唔听就系你嘅损失。我系边个？我咪张三丰咯。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简单直接温暖，这就是爱。 就算光阴太短，人青春耗损，或许片段多遥远，回味每一刻说没完。再有几段失恋，每秒每步都怀念，能共你呼吸也温暖。 人与人之间每日相处都是累积的点滴，歌词中的一句能共你呼吸也温暖， 陪着你一起也自然， 完全表达了爱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唱歌那个和作曲那个都应该是这么想的。 矛盾盾之间也心软， 作曲填词邓建宏，编曲监制叶少忠。 难道爱之间会改变？ 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4位 ，Suki S 石永利《我们之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Albert Lam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风骚发布型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1至5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星期四，早晨各位朋友，我系你嘅老友记，我叫小张张。 早晨，早晨，今日星期四，3月9号，今日系正式嘅李婆诞，恭喜啊，李婆啊，笑口常开啊！ 无论你而家身在何处，我哋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系把边个？ 要乜嘢？咩啊？我都有份噶，乜净系把边个啊？ 咁你可以讲挨乜嘢啦？ 我挨。唔好挨啊！要挨咩挨？唔使挨，系啊，希望佢唔使挨啊！ 好，我哋都系风骚嘅一班最可爱嘅人， 冇错。系咪自己话自己啊？ 梗系， 系啦，自己唔讲边个叫啊？ 咪系 啊吓！嗱，3个钟头节目又开始， 开播， 好嚟啦！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9%，我哋带嚟有黎明嘅《我爱 A 字白》。 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 不知不觉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面嘅呢一首，我嘅 H Band 喺呢个星期四嘅早上，香港电台大台风骚爆人开始，我哋三小时就最忙噶啦。系啦，咁啊今日李婆生日咧，虽然佢就应该唔会睇住个手机去玩嘅，咁大家可以留言咧，咁佢翻嚟咧就会睇翻吓。 系 系啦， 翻嚟集翻封利是俾我都。 啊，你嘅思维真系好独特嘅， 红纸一张都得嘅啫。 系我知，喂，我赞你啫，我唔系踩你。虽然咧阿李婆唔喺度，啲人话喂阿马小强揸咁啲嘢，冇人窒住你。咁样，即系好似个圆圈争个少少咁样， 个圆圈争少少， 一个圆争少少。我曾经讲过一个古仔嘅， 讲嚟听下。 冇啲嘢讲嚟听啊！个圆圈争少，嗱，本嚟有个圆圈， 系 碌碌喺上嚟咪。嗱，你当一个 coin 啦吓，即系一个硬币。咁你即系你将佢一个形态化咗，你容易明白。因为 coin 佢本嚟系转得好 碌 嘅 嘛， 碌到 斜路要碌，系 点知道咧？佢突然之间。崩咗角喎，於是咧佢就周圍去揾，係啦，結結格格，好似你咁樣，其實講嘢結結格格係啦。咁啊，後來終於喺不同嘅地方揾啦，啊點知咧佢終於揾啊即揾嗱，首先咁講啦，有啲啊唔啱，有啲啊大得滯，有啲啊細得滯，到後來終於揾到，但喺佢嗰個轉嘅過程，結結格格呢個過程之中，佢又體會咗另一樣嘢咯。原来以前佢碌得太顺滑咧，好多嘢佢 miss 咗啊！美丽嘅景色系碌得太快，即系人生。你每一天咧，由起身，都市人有一样嘢，可能都系一个，我唔可以话通病，但 系 一个 系 好多人都会嘅就系、是、起身，你净系谂下今朝翻工塞唔塞车咧，翻到公司做啲咩咧，放工啊应该去享受啲咩？咁你每一日咧排到好密嘅， 系 你冇停低。我哋叫慢活，咁之前碌得好 smooth 噶嘛，咁佢就系咁过，系咁过，唔觉得有咩问题。好啦，当呢个 coin 缺咗一角咧，咦？虽然系行起上嚟好似 kick， 但系佢睇多咗嘢， 系 即系对呢个人生又多咗嘅领悟。到后来佢终于揾到一个 fit 翻佢个角， 系 你估佢要唔要？ 佢唔要咯，呢个时候 问题就 系 原来佢发觉。 太快去過佢人生，倒不如有陣時咧有少少嘅缺陷，跟住可以慢慢地去細味呢個人生，係咪好有意思啊？ 我知道，但我唔明白， 妄想 有咩有咩關係？ 崩咗一個， 我係嗰個碌，我係嗰個咩碌咧？定因為我係缺少一角嗰個咧？定因為我係嗰一忽仔咧？ 你？ 是啊，你刚才说我有没有听过这个圈啊嘛、嗯。 你缺少了两忽咯。上忽和下忽。 都我不是很明白你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有什么 你问我的嘛。深你刚才问我我没想着讲的。大家看看重温是不是你叫我讲的先。 是我叫你讲。 是你叫我讲的。 但你说不知道什么一个碌。即是你说李博不在这里就好像一个圈缺少一个角这样。 是啊。因为人哋话听惯咗咧，系始终揸住一把女声，咁、所以好似咧一个圆圈缺咗一个角咁样，跟住你就喺嗰度就入咗。 唔系，我以为我系嗰个圈。 我冇话你缺少一个，我哋只系话我哋呢个三人组合咧系缺少一个咁解啫。 哦，唔紧要，呢个角好快翻嚟啦， 好快翻啦。 咁问题嚟啦， 点咧？ 咁呢个角仲要唔要咧？ 咁我古仔 你话 我个古仔你唔好 唔要啦嘛， 古仔里边啫，你唔好将佢趴喺度先得噶嘛，系咪？此角不同彼角， 我佢系女主角， 系啦，你嗰个系沙头角， 哦， 系啦，唔同嘅，两个角唔同嘅， 知道。 喂，各位朋友，今日咧除咗我哋一贯嘅环节啦，林家啦，一间网上情啦，十一点钟之后 爱好系列， 今日个歌曲主题 旅途上你必听嘅歌，或者即系代表到你当时心情嘅歌， 系啦。即系两种，其实咩都得嘅， 有冇所谓？ 旅行有关嘅歌又得，或者系旅途上你会听嘅歌又得 吓。系啊， 嗯，讲起旅行咧，其实咧都有两种意义嘅。 系 吓，一阵间我啲节目我都有会讲嘅。第一个意义咧就系话我哋真系拎个水壶去新界行，又叫旅行。 嗯， 执晒箧去，好似系李博咁去十零日咁，又叫旅行。 嗯， 即系所以两种嘅心情系唔同嘅。 但是我相信而家攞个水壶去旅行好少啦，你几乎日日都去。 我知 去屯门你又去，天水围又去，沙田、 呢个代表咩？呢个代表咩？ 交通发达 系啦，基本上而家咧都冇咩地方系 未去过吓。 我又唔敢咁讲，即系有啲地方我真系未去过嘅，我唔敢咁讲。 诶，你边度未去过啊？ 我连个名字我都唔记得，即系譬如有时你哋会讲啲名系边度嚟噶？你会咁讲咩？有时讲个名。吓、啊，有个咁嘅地方咩？我真系唔知道、 啊， 你记唔记得？ 我都算啊，我谂个荔枝窝嗰边我好少去啦，即系新界嘅东北 系啦， 比较少去啦， 系啦。咁所以我唔敢讲嘅。香港都有好多地方我真系 最南端嘅蒲台岛我去过， 嗯， 系啊，香港最南端嘅，系啊，即系个一个岛嚟嘅。咁好耐之前去过，坐船去，因为环几靓。其实香港好多地方真系几靓， 系啊， 同埋好宁静，好。好搞我！ 不過細個嘅時候咧，就去旅行嘅機會多啲嘅，因為學校總會有 每年秋季旅行啊， 秋季、春季啊，即係總會有咁啊。但係如果大人你自己唔去，邊會都去啫？即係你要自己滴起個心肝去旅行咁啊！ 哇！諗起去旅行就真係開心。 我成日想叫你帶埋我去行你嗰啲。咩中药团噶，系咪？ 你冇讲过、啊， 我想，我话我成日都想。 O K， 系啦。 但系最近我都问咗个中医师朋友，佢话最近佢比较忙啊，佢暂时唔咬住。 哦， 系啊， 可惜， 因为我好玩嘅地方咧，就系话我唔系就咁样斋行啊嘛。嗯，而係行過嗱，呢啲係咩？呢啲係咩？呢啲係咩？我覺得幾好玩嘅。 你 雖然我唔記得 嗰陣時，我哋訪問過一位森林師啊，成森林唔知咁上下啦。佢森林浴，你記唔記得先？ 記得嗰位女士 係啦，即係 bath in the forest， 即係用森林嚟為大家清洗個心靈。你更加需要啦，係咪先？ 我要需要啊， 因為你咁多嘢做啊嘛， 煩。 唔係，我冇咁意思， 皮足 啊！唔係， 我要洗滴心靈，要你。 我都希望有一日，如果能夠嘅話，即係都揾呢啲咁嘅森林師帶我哋行啊，因為佢哋唔係淨係旅行啊，即係佢哋有另外一種嘅深層意義。 嗯， 咁咯， 係好玩嘅，特別聞啊嗰啲味啊，聽啊嗰啲聲咧，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嘅。好似上次長洲嗰間學校嘅校長啦， 係記得， 我覺得。佢嗰度真係幾好玩嘅， 佢嗰度真係佢個學校。 係， 請你講嘢，清楚。 唔系佢嗰个啫，佢嗰度好玩人哋讲乜嘢？系佢个学校， 佢学校嗰度， 唉，真系失礼人啦！即系带你出嚟见人，真系咩叫佢嗰度好好玩啫？ 张嘴， 张嘴啊！ 我觉得咧系真系啊！如果你大家去玩嘅心情咧，因为如果譬如话去啲大都会旅行咧，你又系 shopping 啊。咖啡 咁唔同嘅两种，两种都有人中意嘅。 去郊外咧，即系久唔久你去郊外咧，听下啲风声啊，睇下啲植物啊，我觉得系。 其实人咧好贪心，我话俾你听，去嗰啲咩郊外咧，偶然你又会想去行下大都会。我举例，布吉岛，布吉岛一个咧，真系好大自然啦，咪先？阳光海滩，除咗游水，仲系游水，除咗游水都系游水咁样。 天空、太阳， 系啦。但系咧。我嗰时去布吉岛咧，当你我李婆都讲过噶，当你牙都晒黑埋啦，即系已经日日晒晒， 几好笑啊！ 牙都晒黑咗嘅时候，咁你点咧？你又想去行下嗰啲 shopping mall？ 系啊， 咁布吉岛咧唔系冇，不过咧就一两间咯，我唔会咁样形容啊，即系细间啲啦，或者佢唔系我哋香港嗰啲咁五光十色咯，系有嘅，但系就你唔好用翻你平时喺香港个尺度去度人哋嗰啲。商场啊，公司咯，咁你咪满足下自己啲 shopping 欲，咁跟住又再去游水咁，即系咁，即系人系咁噶咯。好啦，到你 shopping 嗰啲啦，你行得多，你又觉得哎呀好闷，可唔可以俾啲风景睇下咁样？系咪？所以咧最好就系你嘅 tour 咩都有，咁你可能你自己要计划咯。 好， 系啊， 我就要搞个春郊游先。 春郊游好啊，好啊，去边度啊？去边啊？去阿校长嗰度咯，好唔好？校长嗰度好玩嘛？你话系咪去校长嗰度咯？ 好啊！ 佢唔系好似只系俾中小学生嘅啫嘛？ 咁你自己行都得嘅啫。 我就系想佢带我嘛，我自己行我使乜要约嘅？ 好啊，我约校长先。好。 喂，但我想问咧，旅行咧，你最深印象？我哋今日讲旅行嘅歌嘛，旅行咧，你最深印象，无论系玩又好，或者系食又好，有冇咩嘅事件啊？即系你会觉得系最深印象啊？ 最经典当年，我谂二十年前度啦，唔系又去泰国同四个朋友一齐，即系连埋我四个朋友，咁啊好忙嗰轮，好忙忙忙忙忙，然后听朝飞机啦，好似听朝，然后我今晚翻去执嘢啦，个 passport 过期。 咩？我唔系好明白。你去咗未噶？ 未去啊！我今晚执嘢啊，听日飞啊，听日早机飞啊。 系真系冇谂过啊！ 冇谂过，冇怀疑，一睇哇，个 passport 过咗期，点算咧？ 我试过去到机场，递佢俾嗰个 check in 嗰 counter 个先生，你个啊，我就唔系过咗期，我 系 仲有几日，佢话唔得， 翻嚟翻唔到嚟， 翻唔到嚟，哇！真系晴天霹雳到，几乎揽住个喊， 哇！好震惊。点算咧？ 咪唔好去咯！ 我去曼谷，但有几个朋友，三个朋友嘛，佢哋三个唔识噶，其实 点解啊？ 我拉入 你系中间人， 系啦，系啦。咁点算咧？去曼谷 点算 咧？打漏夜打电话俾阿胡伟聪， 佢都帮唔到你噶。 Roger，Roger，Roger，Over，Over。我个passport 过咗期，有冇计？你识咁多人，即系我当时第一刻会觉得阿 Roger 应该帮到我。 Roger 咪黐线吸线，你话人入境事务处啊？ 我怀疑佢有咁讲，不过我耳仔听唔到。佢话帮你唔到啊！我话唔系，你帮个办法啦。因为我三个朋友咧，如果 点会帮到你啫？ 我真系唔知道。你当时你冇办法啦， 点会帮到你啫？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当冇办法之中嘅时候，你就会不断谂办法。 唔系你可以咁样，你唔去，但系嘅胡伟聪嗰边接待佢咯。 因为大家都唔识噶嘛，咁胡伟聪忙唔忙我又唔知啊嘛。咁最后我谂到条桥，因为嗰三位都系女士嚟嘅，我就话 哇，一拖三位， 我都未试过啊， 好忙， 成日都系咁啦。 我真系未试过，咁 Auntie 嚟噶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哦、我于是问阿 Roger， 佢阿 Roger 话只要你出到境，佢就可以即系尝试帮我。 就而家问题就系你出唔到境。 系啊，我知啊。咁我话， 即系如果你食到饭，你就唔会死，我够知啦。 如果我话，如果去到机场，话诶，我同呢位女士度蜜月咁得唔得咧？ 三个、 啊， 我度三次蜜月、啊，阿 Sir 得唔得先？而家 唔系一个新娘，一个伴娘， 一个就系契妈 花女。 你都真系 真系唔得哇！结果嗰次我系即系人生第一次，我退出咯，佢哋三个自己去咯。结果佢哋即系曼谷，好彩系曼谷，唔知四日定五日嗰啲咧， 冇得搞噶。我就算俾你有冇快证噶？我想问， 冇 都冇噶， 冇 完全冇，即系我谂晒所有办法都冇，因为嗰日已经系星期五嘅夜晚啦，我哋星期六飞。星期六， 不过呢个好噶提醒，因为咧 系真系特别呢个时期， 系啊， 吓呢个三年啦，我哋冇出过埠， 系啊， 大家即刻尽快攞出嚟及下。 因为我哋一般咧去准备旅行，一定系谂下着咩、买咩啊、食咩啊、去边度玩 ，plan 下， 真系好少会谂到嗰本细细本嘅嘢，但系嗰本影响到你好重要， 真系完全， 我都系啊。 结果就拜拜， 我都系啊，我所以我咪，哎呀，仲有唔知。七日唔得，你个 tour 唔知九日定十日，佢好似唔知要 minimum 要唔知 半个月至一个月啦，我唔记得咗， 我都唔记得。 即系总之佢要足够嘅时间来回。 系啦，咁所以亦都系唔会有情讲嘅， 冇情讲， 亦都冇得快。你话我而家即刻嚟办咧，两个钟得唔得？冇呢件事发生。 系啊，就算你度蜜月啊，去分手都， 你同十个新娘一个打十个。 我嘅 plan 冇咗啦， 花女又唔得，新女又得，契娘又得，都唔得， 乜都唔得， 乜都唔得，所以呢样嘢真系好小心 咯、啊。好彩佢哋三个都可以照顾到自己， 可能佢心里面心谂，好彩， 好彩佢唔嚟， 仲好啊！哎呀，搞得嘅真系啊！好，玩下星期四啊，23度气温好热啊，今日我相对湿度67%，翻嚟我哋听下新闻报告，然后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由张醒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二月通胀率跌至1%，创一年嘅新低，远低于一月嘅2.1%，亦都低于市场预期嘅1.9%。今年头两个月平均通胀率1.5%。国家统计局表示，受到农历新年月份不同，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而且节后消费需求回落，市场供应充足。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月亦都由升转跌0.5%，创近两年来最大按月跌幅。葵涌医院一个诊症室有石屎由天花剥落，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接连事件揭示医院的保养及勘测工作可能有落差，他对于医管局将工作全盘交给承办商，有如不存在管理责任感到失望。他亦都不满事件由社交媒体揭发后，医管局才解释。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前主席谢志坚在同一节目说，除了渗水因素、环境、设计、施工质素等都可引致石屎剥落。他建議利用漏水感測器留意較大漏水位置，每三年做一次結構檢查，如果醫院樓齡大，對於容易滲水等的位置可以加密檢測。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形容中情局的未來取決於美國和中國正在進行的科技競賽。伯恩斯在國會參議院出席聽證會時指出，美中競爭的主要領域不限於科技革命，亦是情報工作未來的決定因素。在同一聽證會上，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說，中國政府可能利用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協控制數以百萬計美國用戶的數據，又指 TikTok 由中國擁有，存在安全隱患。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早前回應有關 TikTok 的問題時指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一再繁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別國企業，敦促美方切實尊重市場經濟及公平競爭原則，為各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經營提供開放、公平和非歧視的環境。世界衛生組織以行為不當解除西太平洋區域主任葛西健的任命。世衛從2021年下半年起接獲多宗對葛西健的指控，涉及種族歧視和言語霸凌等濫權行為。葛西健在去年8月起停職休假。世衛表示，根據世衛對濫權行為零容忍政策，對相關指控進行調查和審查，認為確認葛西健存在行為不當，經慎重考慮決定終止他的任命。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10点，跌咗41点，总成交金额347.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4点，升咗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0.2跌4仙，腾讯控股346蚊跌3.6，美团129.3跌2.6，阿里巴巴85.25跌5毫。电视广播12.66跌7.4，比亚迪股份221.6升4.2，南方恒生科技3.94跌咗2仙，友邦保险85.35升6毫，中国平安53.1跌0.5，京东集团181蚊升咗2.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7.09。瑞士法郎0.941，加元1.381，人民币6.972，英镑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6点，升咗162点。港金报170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蚊。伦敦金安士卖入1812.59美元，卖出1812.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红天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红天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榄口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啦嘅骏逸街由于有路陷，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旺角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啦，旺角道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去广东道。咁尖沙咀仍然有临时交通安排啦，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啊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尖山隧道出口沙田、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第30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进步奖，郑融。 一个进步奖对我来讲真的意思非常之大，因为进步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同埋亦都好多谢所有嘅歌手，同埋尤其是歌手前辈在你哋身上同你哋相处学咗好多嘢，所以令到我进步咗，多谢你哋。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90年代延续至2020年，跨越当代、现代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讲起旅行咧，其实我唔知道大家咧喺旅行过程之中，除咗买嘢啊、食嘢啊、景点之外咧，有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嘅，因为咧香港咧比较难有呢一个嘅体验，就系、是、去睇动物啊！ 哦，我其实好中意去睇动物园嘅， 照镜睇到咯，系咪？ 唔使，我日对住你见到啦。 好，去不同嘅地方咧，因为香港咧真系冇乜机会，尤其是一啲品种比较大只。 我中意嗰啲狮子、老虎嗰啲，劲啲。 系啊，系 啊。喂，大笨象都两三种嘅，即系有啲地方咩有印度象、非洲象嗰啲 size 都唔同， 都唔同。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系几好嘅、嗯。今日咧睇到一个新闻咧，佢话咧国内有个女仔啦吓，咁样咁佢称呼人美女，咁都几靓嘅。啱啱即系毕系咪应该毕咗业嘅？不过佢读兽医嘅吓，嗱，首先。佢读兽医嘅，系啦，咁所以咧，佢会拣呢一份工咯，因为我唔知道一般嘅大学毕业生啊，或者青年人会唔会觉得有啲啲厌恶性啦，我唔知吓。 对住啲动物， 佢系去猪场做， 哦， 主要系喂猪，系好早起身啦，喂猪啦，可能诶要。因为佢读兽医噶嘛，所以佢可能如果啲猪唔舒服咧，佢谂下点样去帮佢舒缓啲病啊，诸如此类啦。 佢有冇啲病征啊？因为一只猪病咧，影响好大。 无论猪或者鸡都系你传染噶嘛， 一传染就被家火。 嗰个啲人会攞嚟讲嘅就系，哇咁靓嘅女仔，即系本嚟娇滴滴，应该去一啲嘅叫做可能办公室或者一啲嘅即系着得靓靓嘅地方，喂，走咗去猪场。咁其实第一，我觉得因为佢系读兽医啦，系佢工系佢嘅学业嚟。 同埋佢嗜好啦， 第二我又觉得咧，其实咧，如果旅行嘅途中咧，有一啲咁样嘅节目都几得意， 我中意去睇动物园噶， 系啊，嗱，即系等于嗰阵时咧，嚟香港有嗰啲叫骑术学校噶嘛，咁、咧我都俾个小朋友学过嘅，咁佢哋有其中一个环节咧系骑马，其中一个环节咧，我觉得几得意， 系咩环节啊？ 同马仔冲凉， 哦，好得意喎，有冇拍 马仔冲凉？咩话？ 拍马屁。 你识啦，你冲凉由你教啦，嗰样由你教啦，系咪？即系咁样，即 系好得意。 小朋友 系咪嗱？你俾我谂下先吓。如果帮马仔冲凉，攞条水喉射佢啦，射完之后，我觉得系咪应该有个铲？ 扫几扫？ 喂，擦啫。 不 过 当然啦，睇翻你嘅年纪。 啊，当然啦， 当然侧边会有一位专业嘅人士，系啦，一路睇住。有啲位置，你譬如你唔可以企喺马嘅后边，有危险佢踢佢你啊，系啦，即系咁咯，会有人教嘅， 好玩喎， 系咪啊？ 系啊， 因为你近距离接触一啲动物咧，系一种几得意嘅体验，就算系马都系。你话因为马我都知咩样系嘅，但系当你企喺咁近。 喺佢面前，你第一覺得哇，原來馬都幾高大， 好高大啊！ 即係第一覺得哇，即係都有種陣勢咧， 係啊， 同埋有嗰啲味道咧， 係啊，嗰陣味，我覺得應該嗰啲媽媽讓啲小朋友感受下動物嘅味道，因為呢啲係大自然嘅味道嚟嘅、 啊。又或者 你唔好怕污糟啊，又話成啊。 嗰陣時大埔有個地方咧，有得喂羊仔噶嘛，咁、我又帶過小朋友，咁即係我都係幾得意咯。如果你旅行裏邊加插一啲咁樣， 好玩，因為親子活動，我絕對舉腳贊成， 係嘛？ 係啊， 當然要留意安全啦、 啊， 因為咧，譬如媽媽如果擺低，我行過嗰邊買杯雪糕先， 唔得唔得， 咁就危險啦。因為咧，有啲地方嘅動物嘅啲籠咧， 係啊， 未必保護得咁好嘅、 啊。 一陣間個細路仔伸隻手去撩嗰啲動物， 係 唔好話老虎啦，馬騮都會找親人啦。 喂，馬騮特別危險啊！佢會真係，如果你唔懷疑咧，佢撲你， 係啊， 攞你嗰啲食物。 是啊、 真系小朋友 惊、哦。你讲嗰啲直情系周地走嗰啲、 啊， 我讲嗰啲即系笼里 边。就算你圈住嗰啲咧，譬如话长颈鹿咧，佢圈咗里边，甚至加条河仔啦。如果佢个头咁长咧，佢、 啊、 身即系你唔怀疑咧，你真系会吓到。 所以咪就系咯，即系如果真系同细路仔喺动物园咧，都系要睇紧啲啲嘅。 冇、错，系 啊, 啊， 受伤就唔好啦。 系啊，我哋几时一齐去动物园啊？ 好啊，你话事啦，你想去边个动物园啊？丰收动物园啦，啱唔啱啊？ 好多嘢想睇。 听紧丰收快活人，十一点后我哋有爱好系列，今系一首旅行的歌，你嘅选择又系咩呢？ 足元を見てごらん、これがあなたの歩む道。ほら、前を見てごらん、あれがあなたの未来。母がくれた。 我是拜仁仔阮仲洋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冯绍凯乐言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系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啊！网上情。不再为他人而消费。一个破咗产嘅人，佢话俾人听，破产对佢最大嘅礼物就系消除咗对人哋嘅恐惧。以前佢好在乎人哋嘅睇法，佢嘅消费其实系为咗人哋嘅睇法而去消费。喺破产之前，呢个人买咗架好靓但系好贵嘅跑车。今日佢话俾你听，点解当日会买？因为佢觉得揸呢一架车，人哋会对佢刮目相看，觉得佢成功嘅大人物。到今日，佢仍然会买车嘅，但系只系买自己喜欢嘅车，唔介意人哋点样睇佢。好多人对人嘅恐惧系因为想藉着自己所买嘅嘢而打入小圈圈，同上流嘅人一齐。佢哋会话：，哇，嗨，我要买个靓啲、贵啲嘅车，人哋先会觉得我成功嘅噃。我要揸呢一种包包，人哋先觉得我揾到钱㗎喎。啊，佢哋每一年都去主题公园，咁我哋都应该去啦。哇，嗰对戒指如果戴咗呢，啲一定觉得我係好高级啫。对人嘅恐惧係根据人哋嘅睇法、想法，为你嘅生活、为你嘅消费作出选择。呢个係永无止境嘅消费循环。我哋以为拥有好嘅东西、贵嘅东西，就会得到人认同同埋接纳。不过流行同时尚是不停变化，有新的车、新的首饰、新的手机，时尚的东西是会过时的，总会有新的东西在前面追得几多呢？这个世界是有多如果的，啲人会话：如果你搵到钱，我就会对你好啲；如果你个样好睇，我会对你好啲。如果你的工作是很高级的，岗位很高的，我就会对你好一点。这种有条件的爱其实是会令你很辛苦、很疲倦。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为了人而消费，请下一次当你想买东西之前问一问自己。如果没有人知道我是用了这笔钱，我还想不想买呢？如果我买咗之后，我唔将佢影相摆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冇人知嘅话，我仲想唔想买呢？如果我唔买呢一样嘢，对我有冇咩影响？买咗呢一样嘢，其实我会快乐几耐呢？试下问下呢啲问题，你就会知道消费唔一定要为咗人哋。如果唔系，就会跌入呢个物质嘅网。永远追求最新、最贵、最好，而呢一种心态是永无休止，你只会感到疲倦，你的经济会疲弱。你话啦，为咗人哋嘅睇法，咁又值唔值得呢？ Hey! 嚟呢首 Material Girl， 早上11点钟咁就係㗎啦。咁我哋有一日呢，我记得係讨论区呢，如果加一日咩节呢，有啲咩节好呢咁样。我今日突然间諗起，不如搞个旅行节啦。 以为都好喎、啊。大家去玩嗰日 大家去玩 放假。 係啦。 但商场都放假。 商场都放假， 因为去旅行咁啊系，郊游啊嘛。如果唔系话你放假，你又走晒去 shopping， 唔好意思。 不过咧呢一样嘢又会引嚟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所有最好嘅旅游景点咧包晒，即系我哋嗰阵时咁啊，疫情就系话，哇，山嗰度咧，即系郊野公园咧，多人个旺角， 系 咪？呢样嘢系一个矛盾。 睇红叶啦，又话逼满人，睇咩都逼， 睇咩逼满人，咁你又会觉得，哎呀，好冇瘾啊！咁呢样嘢 系 一个永远嘅矛盾嚟。 系啊，跟住又影响心情。 唔单止影响心情啊，而嗰啲地方唔会再靓噶啦，因为咧 俾人哋踩到烂， 踩到烂晒， 真系呢、這个 系咪啊？即系我有时都讲嘅，嗰时喺好多年前去布吉岛咧，觉得系仲系好未系好开发啦，唔系咁多游客，于是你会有一种咧好恬静嘅感觉。喂，但系当你我好多年之后再去咧，哇！间间嘢都坐满游客，成条街都系人，你就会觉得哇，好似翻咗香港咁，即系好似啲都市嘅感觉翻晒嚟咁样。 我细个咧有两个地方咧，我系好中意去玩嘅，一个咧就系黎涌，喺西贡个督笃嗰度嘅。 而家都唔同晒啦。 系啊，嗰阵时咧系一个郊外嚟嘅，而家成条西沙公路咧嗰边咪有啲餐厅啊嘅， 餐厅都冇埋啦而家。圍住曬啦，俾嗰啲工程板。 係啊，咁嗰、啊、個泥灘咧，即係泥涌嗰度咧，我 泥涌有咩玩嘅？其實 一個淺灘嚟嘅，你可以去執貝殼啊等等，同埋佢。 但係你都曾經純情過嘅喎。 係啊，佢有啲俾人唔知邊個咧。 即係你而家只會帶三個女姐姐去旅行嗰陣時， 好多 都仲喺泥都喺泥涌捉下蟲仔嘅喎。你都做過一個純情嘅小朋友。 即係好靚嘅嗰度。第二個我中意嘅地方咧，又係西貢嘅，叫黃毛英。我小細個嗰陣時咧去過 camp 嘅。 听个名字，我完全想象唔到 系 点样。 草地啊，溪涧啊，哦、就溪涧度攞水嚟煲啊，煮饭。 啊，好开心啊！ 但系而家黄毛英咧 都冇， 都已经又有屋响度啊，即系变晒 嘅。屋就一定有噶啦，不过问题如果当越嚟越密集咧， 系啦，即系城市化或者即系咁变咗嘅时候咧，就冇咗嗰种即系宁静， 系咪先？ 系啊，好开心嗰阵时。 即系最近咧，譬如话嗰个垃圾房有挂画咁啦吓。 哇，嗰、那个 当一曝咗光咧，佢变成即系大家就去打卡咧。嗰件事就唔好玩嘅。 其实而家真系几讽刺嘅。 系、啊、 原本嗰啲画系垃圾，就变咗艺术品。而家咧嗰啲艺术品咧又变咗垃圾。嗰啲垃圾桶咧都一样系。呢个真系一个好好怪诞。 冇错、 啊。 希望都唔知佢希望啲咩。总之话太多人去踩个地方咧，睇嗰样嘢咧，嗰样嘢就变得可能冇咁好玩噶啦。 冇错。 希望大家可能开心就享受生活。翻嚟咧，我会爱好系列就一首旅行的歌吓。 啊，阵间翻去睇下我 passport 过咗期未先、 嗯。好啊，好啊，你去旅行啦，快啲走啦吓。 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8点，升咗17点，总成交金额423.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5点，跌3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0.24冇起跌，腾讯控股346.4跌3.2，美团129.9跌2蚊，阿里巴巴85.45跌3毫，电视广播12.94跌4.6，比亚迪股份223.2升5.8。友邦保險85.75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3.91跌0.8，中國平安53.2跌5毫，中國平安53.2跌5仙，京東集團181.8升3.5。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5，英磅9.298，瑞士法郎8.345，澳元5.17，加元5.685，新西蘭元4.794。欧元8.2809，每百日元兑港元5.7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4点，升咗160点。港金报170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蚊。 倫敦今日安士買入1813.41美元，賣出1813.55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洪天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喺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排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车多，而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挤塞，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系车多，龙尾福亨村。封路情况，将军澳骏逸街由于路面下陷，近住门牌12号来回全线系需要临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翻。仲有尖沙咀有紧急工程进行，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嘅全线，以及系部分嘅缅甸台系需要临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屯门公路由金头向屯门、屯门的黄珠路隔音屏向龙门居，还有宝林路马油塘向秀茂坪。还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啊、事。嗱，主要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以前咧我会好介意，啱啱入行嘅时候，啲我话我冇得罪你噶，即以前系会咁样谂嘅。大人大咗或者一路做落去嘅日子，会觉得诶、原来有人去留意自己喺呢个市场上边都仲算系一件唔错嘅事。如果有朝一日连俾人闹嘅位置都冇埋嘅话，就证明自己完全失去市场嘅价值。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佢系好心。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 我是李志刚。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企业如果想招聘好的员工，留住优秀的人才，并且激励员工发挥得更好，进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丰厚的员工优惠计划是更能够协助公司吸引和留住人才，尽显企业比起同行更胜一筹。 雇主如果能够为旗下的员工提供购物优惠，是其中一样很重要的政策来的，因为这样可以证明公司不单止投资在员工的健康，更加着眼于员工的未来以及福利。 小明，你部手提电脑好轻、哦、上网快不快的？ 我部手提电脑真系好轻，带翻学校做功课都好方便，又轻巧，最重要系功能齐备，够晒我用。 系唔系好贵噶？ 听爹哋讲，原本都好贵噶，不过部电脑系佢公司代理，有员工优惠，平咗好多，所以爹哋买俾我做功课用。 你爹哋公司有优惠俾员工？真系好好、啊。 近年有求职网站做过一啲相关嘅调查， 有近八成的员工比起加薪，他们更加希望可以获得额外的员工福利和津贴。 没有快乐的员工就没有成功的企业。随着劳工权益的提高，企业提供给员工的福利也都越来越多，亦已经成为企业必备的征才条件。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46至47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3月至4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爱好系列开始啦。今个礼拜话题 旅行。 耶， 上的哥哥。 喂，其實我哋想講下嘅就係話，即係其實聽唔同嘅旅行嘅地方、去聽嘅歌又得， 心情 又或者你嘅心情又得、又或者你覺得嘅就係旅行帶俾你係啲乜嘢嘅意義又得， 或者你響即係長途旅程，我唔知道你去做嘢啊，定去做乜都得。 系啊，都会听嘅歌，你有冇噶？你会唔会出发之前咧会整个 playlist 噶、我会噶， 我就冇。 我喺飞机，我会嘅，我好知，我会知，好知整嘅。我就譬如话，你喺飞机嗰度嘅话，你会想听啲咩歌啦？跟住你去到当地嘅话咧，你又会想播啲咩歌啦？因为我系嗰啲咧一刻冇音乐都唔可以唔自在嘅人嚟嘅、尤其是系有音乐嘅话，你就会觉得一个陌生嘅地方，突然之间你就会有翻亲切感噶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呢种咁嘅感觉，同埋因为我咧，我好惊住酒店。 咁點啊？ 我又唔驚， 咁驚住住酒店咁點啊？ 就佢驚， 所以咪就要有一啲嘢，有啲音樂去俾我有一種安全感咯。係、啊，就是這樣咯。 其實你頭先講聽歌咧，我都有個 playlist 嘅，但我 playlist 咧我就唔分咩地方咯，即係我平時總之我一想聽咧，我就用翻我自己嘅 playlist， 同埋我耐唔耐咧會加啲歌咯。譬如有啲歌我之前諗唔起嘅，突然間咗係喎呢歌都幾好聽，我入埋個 playlist 咯。咁所以就我都有嘅。講起旅行咧，我想講下旅行。嘅心情先，首先，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对旅行呢一样嘢特别多憧憬嘅，特别即系好多幻想啊，好想去旅行，亦都因为嗰阵时细啦，冇乜机会自己去旅行啦，咁所以咧我就谂翻转头咧，啊旅行呢两个字，曾几何时咧系一啲好兴奋嘅节目嚟噶，咁我细个咧去旅行咧，最想嗰个旅行中间，即系个旅行过程之中咧。最想遇到乜嘢？你知唔知？即系在旅行嘅里边撞到啲乜？ 艳遇， 细个啊， 成意， 细个 唔系咩？ 系啊， 你最想撞到乜嘢、 啊？ 其实都几好玩噶，有冇试过？ 有， 我都有，我都有， 我试过， 咪咯， 我都有， 艳遇 好浪漫嘅， 系啊，唔使负责任， 系啊， 但系 好开心、啊， 系啊，超开心， 开心之余，你唔觉得？是有啲危机嘅， 系肯定有， 因为 你唔知个咩人。 O K， 系啦，嗱，如果你咁讲，我又岔开讲少少啦。我本来唔系想讲呢样嘢，我本来想讲细个。你而家既然讲讲艳遇咧， 艳遇开心啲， 我就讲俾你听啦。我有一次去泰国， 系哇，好中意泰国。 泰国就危险啲， 好啦， 因为你 泰国跟旅行团。行下行下，咁我哋有一日咧就喺一条嗰啲好繁盛嘅街道。行下行下，两旁都系啲餐厅啊， 你嗰时 系咪 单身啊？ 小食啊，其实唔系。 哦，咁啊。 系啊，仲有个即系， 其实都唔应该问呢个问题，但系唔系单身嘅。 sorry， 我衰噶，我继续。 系啦，咁 两旁餐厅 同朋友一齐去嘅。 系。 咁但系我哋就 男朋友女朋友啊。 人哋都话唔应该问，你仲继续问多一句。 唔系啊，即系我想佢形容衰上加衰。 继续。 咁咧。 行啊，因为我哋每旅行咧，就算你有朋友一齐去咧，但系你嘅眼光啊，即系你望紧乜嘢啊，做紧咩，可能未必一齐嘅。咁可能有个行前啲，有个行后啲咁啦。咁总之我行啊行，就变咗我自己一个人行咁啦。经过一间餐厅，突然间咧门口一个女仔，即系类似之客或者系 waitress 嗰啲咁啦，忽然间同我打招呼，咁啊讲叫 hello 咁咯，系啊。讲完 hello 之后咧， 人哋问你食咩啫？ 其实系我哋呢间嘅海鲜分店。他又以为是好容易爱上。 他跟住问我咩知唔知啊？ 食咩咯？ 食咩咯？ 你自作多情。 他问我今晚得唔得闲？ 咁又点啫？ 叫我在他放工后接他。 系哇，咁容易？ 叫我在他放工后接他， 请佢食宵夜。 咁你就觉得哇，我真系经过啫，你睇我魅力系嘛，就一个知客啊，佢都云家阵身。 系啊， 但当然我冇去到啦。 哎呀，点解啊？ 吓，我谂 因为有朋友一齐啊嘛， 因为有朋友一齐。 去第二档食海鲜， 我唔知道，喂，系咪一个陷阱嚟噶嘛？ 男人系惊啲嘅， 但系又开心， 系 咪？ 系啊， 一嚟、 啊啊、 就要同我讲，就接我放工。 嗱 ，OK， 佢问完你之后，你有冇扎扎大大起身咁样样？ 就系经过啫，咪咩起身啫？ 唔系，即系你 行过啊？ 系啊， 我觉得呢啲太危险。 你觉得危险？ 呢啲就危险。 你觉得危唔危险？ 非常危险。 系啦， 点解你觉得危险？ 完全唔识噶喎， 唔 系 咯， 系啊， 咪？ 我点知会唔会入到？ 即系哪怕你朝头早去过，都叫就有即系知道呢个人啦。 系啊， 你 经过啫喎， 千祈唔好啊！ 我觉得呢啲好纯粹，其实可能系做生意或者系乜嘢， 系 啊嘛， 系 啊， 绑起你跟住打几拳咪咯。 咁又唔使谂到咁样，你都冇去。 咁你依家几多个肾啊？你而家 四个， 但系佢挂到今日。 不伦底啊！ 佢咁你唱拣咩歌啫？ 佢将我嘅爱好系 未讲完啊！ 我根本唔系讲呢一样嘢噶。 唔系呢啲好听，我中意，即 系 景细啊，大佬 有几啊？ 唔系下次我知道 ，no no no， 即刻谂起梁继章，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虽然而家有四个神，不过系将一个切开四份。 我本来想讲好小朋友嘅嘢嘅，我细个时候好去旅行咧，我好想喺个旅程中遇到一样嘢，就系一啲可以玩水嘅地方。细路仔咧旅行咧，其实冇咩玩嘅，中意去行望下山望下城，但系如果 真 系玩水就好开心啦。因为细个咧好中意见到嗰啲河流啊、小溪啊，咁我哋捉鱼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带嚟今日呢只歌曲，终于入啦，就叫《在水中央》，林子祥，就唔系艳遇， 艳遇好听。系 中央 check 水， 水中央都去有艳遇噶。 系啊，因为有丽鬼一双。 清清的山倒映照淡绿湖上，河水色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湖上，你竟仔细欣赏，平缓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幽浅便自然在面旁上，这一刻最难忘。 好啦，爱好系列。 好啦，咁讲下旅行呢，我觉得因为你嘅年纪呢，对于旅行嗰个意义呢个定义都唔同嘅。以前呢你会觉得就係因为咁难得你先至去旅行啦，你会希望佢就盡量走多几个景点，有冇？ 系呀，有啊， 一定有经历 过嘅。所有艇啊塔啊。 冇错，食嘢啊买嘢啊。 仲要攞 个 保 剔 住啊，呢个去 咗。去咗呢个未来听日。 我想讲呢真係两个心情嚟嘅。两样我都试过啦，旅行团我跟过啦。我呢真係走到呢，哇，鞋都甩埋嗰啲呢，赶几个景点。因为呢你唔想去啫，阿陳伯，我喂未去嗰個咩渭河橋喎，嚇坐兩個鐘先渭河橋， 同你嘈過噶， 一定要去。咁你就算你跟咗團，你大佬你唔去，咁人哋嗰個咪嘈噶嘛。但係我都試過你去韓國自己去咧，好啦，咁我於是咧就十一點、十二點先起身，跟住食完嘢先去行一陣。但系跟住发觉咧，已经两三点， 系啊，梗系啦。 跟住我翻屋企之后又少少抌啦。哎呀，呢个程旅程好似边度都冇去过，瞓觉瞓咗一半咁样，又好似唔抵。 系啊， 系咪 啊？ 即系就 但系我觉得如果酒店靓嘅，享受下酒店啲嘢都 OK 嘅。但系瞓到十一点就。似乎有少少浪費， 我就同你有少少睇法，因為有啲人都會覺得要 book 緊酒店嘅話都係嘅。有啲人你知唔知我識過有個朋友啊，佢去旅行嘅話咧，最緊要個酒店靚，其他地方嘅話咧一概唔理，因為其實佢話個酒店靚嘅話咧，我就淨喺度游下水啊，去個 gym 啊，食下早餐啊。 個早餐都好緊要， 冇錯，係咪早餐都 非常重要，大佬。 反而最緊要著重係呢啲位，我點解要咁啊？佢就話：嘿，好 開心 㗎！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嘅年紀嘅話，到處揚梅一樣花。 係， 佢已經去到一個化景，佢。就话其实去差唔多嗰啲地方嘅话咧，你见到嘅嘢都系一样。但系佢就话，如果系咁样嘅年纪，有时我会喺嗰个酒店嗰度好好地去享受我自己个人嘅时间咧。佢话呢啲嘢咧仲难得，所以系咪好奇怪啊？ 我宁愿 香港又唔得， 七点半起身落去食个早餐， 对， 食到去九点半两个钟头，要一杯咖啡一杯橙汁， 冇错， 摆喺度好靓。 我讲嗰个人嘅话，大家都识嘅，佢一个叔叔嚟嘅，佢咁嘅讲法嘅话亦都啱，因为其实佢有一段时间嘅话系经常要去旅行嘅公干，所以佢咪会觉得嘅就 系。 去睇風景啊，啲乜嘢遊嚟到處啊，一樣花， 冇錯。 好啦，咁我會覺得嘅就係，我都會某程度上係贊成嘅。因為咧我好得意嘅，我去有某啲地方嘅話咧，景點一啲都唔重要，反而喺嗰度咧，可唔可以就係留長少少時間咧，去感覺一啲嘅就係風土人情。我覺得人係最重要嘅，係啦，我非常之同意你講呢一樣嘢，就我去邊個地方嘅話，我一定會行佢哋嗰啲咧好本地人去嘅街市， 冇錯。 佢哋嘅街市一定會有一啲喺本地嗰度最好味嘅嘢食咧，喺嗰度有啲档摊嘅，你食嗰啲就啱噶啦。 系啦， 咁我哋可以感受到嘅就，我觉得会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系识嗰啲人好过去睇嗰度嘅风景。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就，喂，你去你去呢个印度，一定要去呢个泰姬陵啦。对唔住，我去印度咁多次，去到咁耐，我系完全冇去过。我觉得呢啲嘢都唔重要啊，即系一生人要去嘅地方当然系有啦。但系我会觉得最紧要嘅喺嗰度识到嘅人，而且佢哋俾你嘅嗰种咁嘅感觉，而且系嗰个地方俾你一种温度，嗰啲系你去嗰啲景点，反而系冇嘅。 冇错， 系啊，所以我觉得而家嚟讲，我咁样嘅年纪，旅行嘅意义同以前已经唔同咗啦。拣嚟嘅有陈绮贞嘅呢一首《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

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前主席謝志堅在同一節目說，除了滲水因素，環境、設計、施工質素等都可引致石屎剝落。他建議利用漏水感測器，留意較大漏水位置，每三年做一次結構檢查。如果醫院樓齡大，對於容易滲水等位置可加密檢測。中大醫學院成為全球第一間院校運用機械人輔助支氣管鏡完成以微波消融術治療轉移性的肺腫瘤。有關技術不會對病人造成任何傷口，大部分病人手術後沒有任何痛楚或出血。由於不需要切除肺部組織，不損害任何健康的肺部組織，可以為病人保存最多的肺部功能。中大表示，身體不同部位的惡性腫瘤出現癌細胞轉移時，經常會轉移至肺部，而以傳統手術方式切除肺轉移腫瘤，很大機會造成手術創傷。機械人輔助支氣管鏡微波消融術是一種無創手術，利用導航平台操控支氣管鏡，再將用作消融的導管探頭準確放進肺轉移組織的位置，釋放微波能量以破壞病變組織。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互致賀電，慶祝兩國建交50周年。習近平強調高度重視中西關係發展，願同費利佩六世國王一道努力，以兩國建交50周年為新起點，鞏固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增進民心相親，共同續寫中西友好合作新篇章。費利佩六世表示，相信兩國將以慶祝建交50周年為契機，全面拓展友好交往與務實合作，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形容中情局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科技竞赛。伯恩斯在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时指出，美中竞争的主要领域不限于科技革命，亦是情报工作未来的决定因素。在同一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控制数以百万计美国用户的数据，又指 TikTok 由中国拥有，存在安全隐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回应有关 TikTok 的问题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企业，敦促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及公平竞争原则，为各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和非歧视的环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对温，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77点，升咗25点，总成交金额48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2点，跌2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0.28元，升4仙；腾讯控股346.2元，跌3.4；美团129.9元，跌2元；阿里巴巴85.6元，跌0.5；电视广播12.6元，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3.91仙8元，跌0.6仙；比亚迪股份222.6元，升5.2；友邦保险85.75元，升1元；中国平安53.25元，冇起跌；中国移动62.9元，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5元，日元136.94元，瑞士法郎0.941元，加元1.381元。人民幣6.969元，英磅對美元1.185元，歐元對美元1.055元，澳元對美元0.659元，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元。日經平均指數報28,604点，升咗160点。港金報17,0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元。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813.45美元，賣出1813.9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龙尾海丽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另外，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油麻地嘅西贡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西贡街介乎广东道至伟晴街之间嘅慢线系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进入街由于路陷，进入街近住门牌12号来回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都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向深圳湾、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和张南隧道出口向工业村。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要专心专注驾驶，千祈不要做一些会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为了高度还原销售人员的生活状态，开拍之前导演带着陈坤和辛芷蕾等主创去到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销售岗位那里实习，希望他们可以有最贴近角色原型的感受。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喂，嗱，我咧，我以前咧，即系我出嚟做嘢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好想咧去公干，嗯，即系去外地住啊， 即系由公司出钱啊嘛， 系啊， 意思即系自己唔使咁钱啊嘛， 好玩噶， 啊，哇，开心到， 系啊， 我更正你，公干未必好玩， 系啱，系睇你嘅工作性质，我都好中意， 我嗰度公干都好玩噶， 大佬，你嘅工作性质去唱歌啊，玩啊， 咁啊系， 我哋公干系开啲好闷嘅会，又见啲好闷嘅人啊，跟住咧有好多我唔想做嘅嘢又要做啊， 24小时， 要陪老细，要陪老细 啊，饮酒啊咁样样，系啊，饮完酒之后， 我唔觉得公干。 又要陪佢啊咁， 咁你又话讲公干 好辛苦噶， 提出嚟嘅， 佢冇话，但系佢冇话舒服，你话舒服 啫嘛， 不过经历下都好嘅， 系。 咁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成日去上海嘅。咁、其實我都好中意嘅，因為我覺得好好型嘅， 上海型 嘅，好型嘅，係啊。咁試過咧，去到咧，哇！真係天氣不似預期啊，落雨啊，乜都做唔到。因為你落雨 天都唔中意你啊。 係啊，其實我知咗好耐。 其實如果你公幹咧，你落雨你咪呢個酒店享受下咯。 有乜所謂啫？ 你公幹啫嘛，你又唔去 玩。但係你嗰陣時個心情咧，就係話我想將啲所有時間壓縮下。譬如话十日之内要搞掂晒啊嘛，你 做 唔同嘅，系啊系啊。咁每一次咧，譬如由呢个点去另一个点咧，可能我要坐啲长途巴士嘅。咁我觉得咧，如果天气好咧，就好开心嘅。但系天气一唔好咧，系有啲温温闷闷嘅。即系你同埋你听到嗰啲雨水咧揼落嗰个巴士顶度咧，我唔知你有冇 几浪漫咯。 系啊，我都浪漫啊。 几好 啊！ 你好烦闷。 系嘛？你覺得好煩悶？ 冇， 你想講咩咧？ 我想話俾大家聽，如果我去到即係坐巴士落雨嘅時候咧，我好中意聽呢首歌。就算我耳仔 點解要巴士咧？坐的士得唔得？ 唔得，因為巴士係會好長途。 火車唔得， 火車 電車得唔得？坐小輪得唔得？ 係咁問，坐巴士坐巴士。 坐巴士嘅時候聽呢只歌， 係啦，呢首就係《痴情流血》。 何妨人尽生，盼冲洗去烙印。前行夜更深，任街灯作状地怜悯。多少抑郁，就像这天色昏暗欲沉。看，四周都漆黑如死寂，窗中透光。一丝奢望，但愿你开窗发现时能明了我心。我却妄想风声能转达，敲敲你窗，可惜声浪被大雨遮掩你未闻。朦胧望见他在窗中的背影，如何能获得再一睹你默允？余情未放低，在心中作祟自难禁。今天所失，就是我毕生所要未寻。我已经将欢欣和希望交给你心。灯光熄灭，就没法修补这裂痕，如长堤已崩。我夜黑的空虚和孤寂，只去强忍，不堪追问。为着你想得太入神。 嗱，去旅行咧，当然都包括去第二度旅行啦，系咪？我唔知点解咧，去第二度旅行咧，我好中意咧。坐夜晚嘅飛機，我覺得夜晚坐飛機咧，夜晚坐飛機有另外一種嘅，唔知咧， 即係你嘅意思係夜晚離開香港， 好係夜晚離開 香港，贊成 ，我同意啊，就算喺機場，係啊，你見到啲人咧， 同埋啲燈啊，係 啊， 你覺唔覺得 係啊，好多故事嘅， 好多故事㗎，係 啊， 特別響，係多故事啊， 因為你嗱，我見過你去幾耐啦。边个送你去 啊？ 咁夜晚咧，好似个离愁别绪咧系 多 翻 啲嘅，系啊系啊。咁如果你旅行，点样离愁别绪啫？ 因为我有两三次咧就唔系旅行啦，有一次咧就系我去英国 BBC， 咁嗰时港台咧就派我去嗰度实习。咁我太太咧，即系而家我太太嗰时女朋友，咁啊夜机咁啊送到我，但系嗰种唔想走嗰种，因为去一坐十几个钟啦，同埋去成嗰次去。半个月定系多仲多啲？ 半个月好短， 好快啫嘛！我系女仔，谂住几开心， 系咯，就好唔舍得。 最好半年就帮你申请半年去嘅 training， 唔该。 系啊，咁跟住再去 CBB， 同埋 要实习半年。 夜晚呢个机场静啲嘅， 系啊， 即系你入到去已经有一种咧系比较恬静啲嘅、冷清啲嘅感觉。咁啊，同日头唔同，日头咧个人咧冇咁即系冇咁。 冇咁多利受別墅嘅，係啦，咁同埋當佢飛機起飛，你望到啲燈斬下斬下，哇！嗰、那個香港 起飛啦，又可以望到少少嘅夜景㗎，幾靚㗎，等於夜晚黑翻嚟都好靚， 好靚㗎，係 啊 係 啊係啊， 夜晚其實 真 係 東方之珠啊，唔係講笑㗎， 香港人好靚，係 啊，其他地方都冇咁靚㗎，真㗎，尤其是佢低飛緊嗬，有時哇有一段路，我唔知佢邊條路線啦，翻嚟嗰陣好鬼靚㗎，特別靚㗎。 我最中意咧，佢係由西贡嗰边兜翻入， 我就系唔知道佢喺边个位。 西贡一路飞，跟住经过沙田， 嗯， 跟住再经葵涌嗰边，一路咁样兜。 咦，你真系机师嚟嘅？点会知？ 佢成日放飞机咪？ 系你个飞机师，遇上风衣。好嘢，好叻啊你！ 你唔知道我叫马库波咩？ 哦，马姑妈先生你好， 系啊， 知嘅，姑 妈， 姑牙妈， 系啊，即系所以你好中意夜晚黑，系啊， 喂，我仲 见 埋一段时间咧，佢咪会差唔多落嘅时候，熄晒灯， 系啊， 哇， 好认真的， 超靓， 嗰段， 喂，偷问隔篱嗰个人。 同埋咧，我真係見過咧，機場咧去到禁區前咧，一男一女攬住咧，難捨難離嗰種咧，哇！真係好命。 你係咪攬埋一份？ 我 又攬 咁樣， 係 咪？ 所以送俾大家陳慧嫻嘅呢一首《夜機》。 旅行固然是开心啦，但其实有时有另外的一个地步都会开心的，就是旅行完之后回屋企，其实都几开心。 你知唔知最最开心系咩？我有一次就系咧抌晒我拎嚟嗰啲衫，知唔知点解？ 点解？ 因为买咗好多新嘅衫。 哦，你就系带你就着一啲旧嘅衫去嗰度旅行，一路着就一路抌，聪明 聪明。 系啊，我今次都打算系咁，因为 系啊。 你如果咧冇意思嘅，你又再拎一个 拎翻啲旧嘅衫， 冇错，又要洗， 对啊， 不如索性就攞啲最旧嘅。穿完咧就抌晒佢，咁然之後就劈曬啲新衫，哇！ Yes, 我都會啊，啲、 yes. 襪啊個襪頭撇曬啊， 係啊，趁呢個機會， 係啊， 我甚至會有朋友咧會抌枕頭， 枕頭 佢帶枕頭去， 我有啲朋友係帶枕頭去啊， 係佢旅行嘅話，佢係要帶一個自己有自己嘅味道嘅枕頭， 點解要抌啊咁？ 咁但係你去到你冇理由拎翻翻嚟噶嘛，你咪帶一個嘅就係你已經諗住要抌嘅、哦、或者係舊嘅枕頭咯，過到去嗰邊嘅話就抌你自己枕頭冇錯。 床单都有人带、啊， 床单有，咁、 啊、 但系我就 带 枕 头。 佢带亲去嘅时候咧，就枕完之后就掉。 系啊， 系啊，我觉得佢几好噶。 即系如果佢瞓陌生枕头，佢瞓唔到噶。 瞓唔到噶，同埋嘅就系佢个枕头个，佢又惊即系唔知枕啲乜嘢人啦、 啊啊。 第二嘅就系其实佢系对于呢一样嘢好高要求，咁、样我都几得意嘅。咁我觉得嘅就系话，其实有时亦都有谂到你去一个陌生嘅地方，跟住过啲完全系同你平时唔系一样嘅生活啦，见唔同嘅人啦，食。唔同嘅嘢啦，同埋有时好得意嘅嗬，你系会有，你唔会唔会咁嘅？不如去完泰国翻嚟之后，你好挂住嗰个地方，突然间啊，不如今日我饮翻碗冬阴功， 啊会噶会， 即系你会希望用一啲嘅佢嘅味道啊，冇错，佢你嘅闻到嘅味啊，或者你听过嘅歌啊，会去怀缅翻嘅就系你当日喺嗰度嘅嗰啲咁样嘅光景嘅。咁、 啊、 但系我又开心嘅翻嚟嘅时候嘅话咧，你又会觉得，你会唔会觉得翻翻去你自己间屋嘅时候咧，好似去咗一个好陌生但系亦都好熟悉嘅地方。 冇错， 你系需要熟悉一下噶， 系 啊，系 啊，嗰阵味道啊， 冇错啦， 哇，紧要啊呢阵味。 嗰阵时系点咧？仲有报纸嘅时候咧，我一翻嚟咧，飞机第一时 攞 份报纸睇香港呢七日发生 啊，个个都系咁噶啦。 睇嘅字。 嗰阵时咧去旅行唔系好似啊咁带埋手机啊，又即系好似随时冇噶嘛，即系真系唔知道香港发生过咩事。 冇错， 于是一上机好紧张，即刻攞份报纸睇下，睇下有咩事先呢七日咁样。 冇错，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旅行嘅意义。亦都系我跟住想讲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话离开是为了回来。 哦、oh, well. ， 明天就要飞了，朋友都轻松对我说，一路顺风。留下来是选择，离开不代表就能放开一切。若爱上一个人，决定一起走，半路才发觉心还有点野，看不到终点，起点却已太远。人进进出出在生命里，季节改变，天地改变，岁月流过，还是放不下遗憾，就尝试学习感激曾经拥有。要放弃一个人，决定自己走，半路才发觉舍不得放手，忙着让伤口快点风干，沿途风景没心情欣赏，内心格外脆弱，还要装作坚强。 好啦，到马小亮。 哎呀，喂，我 唔好乱噏嘢啦，成日又话。 我觉得我几有旅游命噶。 你有咩？ 有啊，有 马星 系 嘛？ 系啊，有啊。譬如话我 好多公干， 系有好多公干。譬如话我好想去欧洲，咁有一年嗰个公司咧有几条 tour 嘅，咁我就真系拣中咗，因为我未去过英国。 系你申请你去派嚟噶？ 哇！嗰时我系半个大佬嚟噶啦嘛，我梗系我拣，系 上半身定下半身啊？ 半系左， 我俾。 哎、就不是上下的， 有什么地方揀、啊、有什么地方揀、啊、 那時有 任你揀添啊， 是啊，他自己揀啊， 是啊，嗱，歐洲那條線就是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 嗯、 就、好像是拍成十日，我們拍 TVC 電視廣告啊，另外一條呢， 看你 不出 咯，是啊，真的看小女啊，老到但是現在為什麼搞成這樣 不是遇到你們兩個咯 我哋两个就系你个衰神啦、 啊！黑色啊，黑色啊，生命中嘅黑色。 不过会过去嘅，呢啲黑气会过去 的。我唔想过去、啊。 继续黑。 咁你拣咗呢个去英国？ 我拣咗啦。 去英国咧？ 我未去过英国，即系我欧洲我去过啦。咁、 嗯、 我系未去英国，咁我想去。咁、因为拍。 嗰、那個電視廣告咧，去歐洲梗係好似威啲， 好勁啊！ 係啊，我帶埋啲模特兒啊， 哇，攝影啲模特兒添啊， 係啊，有幾個㗎嚇，咁、啊曾經 全部都係女模特兒， 有男一個一男兩女。 我明點解你唔揀法國同意大利啦，因為佢哋嗰兩個應該係帶男模特兒，所以 誒、哎、你唔好理啦啲嘢， 你我估就 淨係得英國有女模特兒， 淨係英國有女模特兒。 就去啦， 衰仔， 跟住闹我做咩啫？ 讲啊，继续讲， 呢波闹翻佢先。 我自己，我自己冚 佢。佢从来冇帮我， 唔需要，唔需要。Okay. 我觉得我自己都系抵打。 我都冇觉得，我都唔觉得佢有虾过你。 系啊， 快 啲 讲 啊，好想听啊。 咁点啫？ 去英国啦， 去梗系好开心噶啦，同埋会 大佬、啊， 梗系啦，好似好威咁噶嘛，咁、嗯、周围拍嘢嗰阵时仲系用菲林嘅，系啊，但系 好紧张啦， 系啊，好紧张嘅，即系串每一格都系 钱嚟 噶嘛，系咪、啊？即系又要 计住， 闭翳天气唔好，你咁点算？ 系啊，即系一早出动，夜晚你唔去到最夜，你都唔收工。咁但系我哋觉得个导演咧比较即系好似好麻烦咁样嘅，佢话。自己好知心嘅、 哦， 但系佢仲睇 camera 咧，仲系咁攞兩個、 哦、 手指咧，俾視俾畫 都啱嘅 panorama 啊嘛，自制 panorama。 但系真系冇咁样嘢，你几耐冇见佢做呢个手框啊？ 佢觉得咁样型噶嘛？ 唔系你几耐冇见过你哋？ 咁系啊嘛， 真系好耐 好耐。於是你就覺得佢好唔 喂，你即係呢個其中一樣嘢啫。咁同埋咧， 因為你話你睇人唔順眼，佢做咩都唔啱嘅， 係啊， 啱啱先？ 係啊，同埋因為我哋嗰啲即係其他人都覺得佢 扮曬嘢， 係啦、啊，即係又左啲又右啲、啊，即係你拍一個鏡頭，你仲係菲林喎、 啊 啊。你可能淨係譬如話，你哋兩個扮演情侶就企喺倫敦 泰晤士河咁樣， 冇錯啦、嗯。即係可能係指住一方啊，即係嗰陣時好興呢啲嘢噶嘛。 嗯 咁你個位啱你就拍啦，你拍完之後又 嗯， 佢仲要講一個英文喎 ，well 喎， 其他英文 well 就唔得啦 ，well 之後嗰啲全部都係中文嚟嘅 ，well 我覺得 即係 你要使乜扮嘢啫，跟住又企個小時又拍。即系你会觉得好嘥时间， 快啲啦，快啲啦， 嘥钱嘅， 快啲收工，等我去玩啊！ 系啊，我约咗女模特儿， 系啊， 因为咧个老细又喺度啊嘛，你就唔好咁样样啦，因为你会觉得好冇信心。于是咧，好多人都唔系好中意佢。 系 去到有一次咧，咁佢系话：喂，你唔系叫嗰人行开啦？咁佢就走去叫我行开，跟住话点解冇行开啊？跟住我有度好衰啊 ！Well， 佢哋唔识听我讲广东话。 咁你究竟想讲咩啫？ 唔系，我记得咧呢一程咧，因为响嗰度好耐啦，真系挂住香港啲嘢食。翻架飞机翻香港嗰时咧， 即刻去食嗰碗云吞面。 我谂紧，同埋咧拍完呢个 tour 之后咧，我谂紧到底我呢一行 啱唔啱自己， 啱唔啱自己做咧 ？Well，well， 我就听你一首歌。 咩歌啊 ？Well， 全程感受啊， 关 又系呢只， 唔关 事，搞错、啊。 好啦，我哋播 YMC 算 啦。系啦，成个全程感受同埋每当变幻， 同埋迈步向前，同埋迈步向前， 迈步向前咯。 佢真系得五只歌嘅啫。 佢呢几只歌真系要， 无论 唔可以再 放，无论咩题目， 每天我哋都识。 红白二事都系拎五只歌。 YMC，YMC。 I said, young man. 恐吓及施压不但冇用，更可能适得其反，强调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同支持阿富汗人民早日走出困境，开创美好未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普遍晴朗，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但是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13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523.5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咗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7点，跌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0.3，升6仙；腾讯控股347.2，跌2.4；美团130.6，跌3；阿里巴巴85.85，升1毫。电视广播12.88，跌5.2；南方恒生科技3.92，两仙四冇起跌；友邦保险86.05，升3；比亚迪股份223.2，升5.8；中国移动62.9，升9毫；中国平安53.55，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5，日英镑9.301。瑞士法郎8.347，澳元5.175，加元5.684，新西兰元4.797，欧元8.2832，每百日元兑港元5.7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7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9点，升咗165点。港金报169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5美元，卖出1813.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噶。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丽村。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跟住世界花园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世界花园快线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新田围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翻深水湾方向，近住浅水湾大厦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啦，西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的骏日街由于有路陷，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另外油麻地的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介乎广东道至到伟程街一段，现在慢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尖山隧道出口沙田、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工业村和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机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钟哥，点解最近你嘅衣着变得咁年轻嘅？ 谂住配合翻 Vicky 泳儿同船仔嘅年纪啊嘛。 点解你哋又着得咁成熟啊？ 我谂住衬翻小白咋， 阿欧平时都系咁着噶啦。 我哋学钟哥咋，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艺术生命。 表达艺术治疗是将不同的艺术创作和心理治疗的技巧融合的一种治疗方法。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情绪又不知道怎样讲出来，可以试下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表达出来。 他是表达艺术治疗师苏瑞文。 我们天生出来就已经有艺术创作的天分，你想想哪一个 BB 不是听见 baby shark 就会扭屁屁跳舞。 艺术生命，透过艺术述说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速度、力量、 意志力， 每场战斗从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因为有神一样的队友。电视节目《港将神队友》，每集专访香港运动员和他们背后的团队，从家人、教练、运动心理学家以至体育科研队伍，呈现同行故事，燃烧每滴热血。 港将神队友，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中成药标签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在新聞前聽了這個馬小強先生的白搭歌曲 YMCA 紅白二字都啱用的，所以總之掉出來呢就代表著 紅 白黑都啱的。咁回嚟我哋最後一個鐘頭節目啦，因為稍後呢會有敏儀的訪問啦，第四集下個禮拜呢會最後一集㗎啦，大家留意住啦。咁其實呢講到呢一個嘅節目呢，我哋今日仲會有個就係 Dr. Eric 就係搭伴出現嘅，今日講到一個狗仔嘅健康問題。 狗仔健康係 啦，因為人唔舒服呢你可以問佢㗎嘛，喂你做咩邊度唔舒服啱佢識講。 係呀係呀， 狗仔呢就 佢又唔識講喎，淨係識吠，你要留意。 其實佢識吠都仲好啊，最驚佢吠都唔吠，你明唔明 啊？我明。 即當佢病到連 明， 因為我真係見過啲狗仔，佢真係病嘅時候咧，佢真係瞓喺度，你都唔知點幫佢。 我有個朋友，佢只狗有cancer 嘅，好老噶啦，佢行都行唔到啦，就喺個廳嗰度即係攤喺度。 咁你話你個心幾傷？ 係啊， 係 啊， 係 啊。因為佢陪咗個老人家好耐啦，咁個老人家又。唔想做 呢啲，呢啲最心伤嗬，即系譬如佢走，即系狗仔走咗之后咧，老人家我谂有一段时间都真系好难适应， 系， 又唔可以话，哎呀好啦，买个只唔系呢个问题， 唔系嗰样嘢， 唔系嗰样嘢嚟嘅，因为嗰种感情系不能去替代， 陪住佢好似仔女咁嘅， 系啦，咁一阵间咧会讲下啦，但系咧有一样嘢又真系好难避免嘅，狗仔嘅呕吐啦，或者系嗰、那个叫做嗰啲叫咩？肚屙 系， 系因为有时食物啦，或者好多原因都会造成。大家就养宠物嘅朋友留意住， 留意留意， 冇错啦。当然仲有即安剧喺呢一个一点前会出现啦。今日好有初夏嘅感觉啊，廿五度噶啦，相对湿度60%。后头先，我哋翻嚟就有今日阿敏儿同我哋倾倾偈。 嘿，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呀，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个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

悲歡離合呢樣嘢，我覺得特別而家今時今日喺香港，我諗都唔限止係生離死別啦。即近年都好多朋友移民，其實對好多人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嘅，因為忽然之間身邊有都幾多位數幾多嘅朋友，好似哎呀，忽然之間我哋就要分隔異地，我哋平時好親密嘅，哇，可能一齊去跑步嘅一班朋友啊，打波嘅朋友，哇，你話走就走噶啦。其實我想講咧，我都觀察到咧呢段日子裏邊咧，好多人喺呢一個位嘅裏邊咧。都有一啲嘅創傷，唔係一定喪親先有呢份嘅創傷。其實嗰份創傷嚟自咩呢？嚟自失去咯。所以我覺得你定呢個題目，我都好想討論悲歡離合。對唔住咯，係人生裏面我哋無可避免一個嘅課題嚟嘅。咁可能喺呢一方面，我自己相對地多啲嘅經驗，去經歷過同即係我嘅至愛嘅親人嗰個嘅分離都多。但我覺得引申落去。其他的朋友的分离啊，或者是失恋啊、失去啊呢一啲，我觉得都好多嘢都好近嘅。我自己近排咧，我自己好想做一个生死教育咧，就系好想传递一个叫做五度人生，意思就系话，当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要告一个段落嘅时候，如果我哋做好呢五度咧，会为我哋减少遗憾。遺憾必定是有的，但可以減少，並且不帶著後悔這樣 去毒害我們，繼續毒害我們的人生。這邊五道呢，就是道謝、道歉、道諒、道愛和道別。做好這人生五道呢，我相信是幾能夠將一些我們要分離的那種的心結呢可以解開的。那或者我先講一下道謝咧，道謝其實即係我哋覺得好簡單，就係、是、thank you 咁樣樣。兩個人嘅關係，其實大家都一定曾經祝福過大家嘅。如果我哋真係要分開、要分離嘅時候，我哋有做好咗就係、是，我表達我對你嘅多謝，對你嘅欣賞，特別係對你內在嗰啲生命嘅特質給予一個肯定嘅話，你會好有滿足感。而我同時亦都覺得好被祝福，所以就算你係要離開啦，我哋要分開啦，但我哋仍然因著過去有得咁美好嘅經驗，彼此祝福嘅，我哋會得到安慰。 若如若時辰未到，似水點散下落花變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长镜花，一切如盲分那家，由他去转化。少得到，但之间那花朵，苦水吹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假作得准吗？ 无谓清分转嫁，无谓招分改嫁，忘记他抛弃遗传密码，无密码今生已忘记花，忘记花花瓣随萌分雅嫁，人非花非花如那 就是道歉，哇！道歉就更加紧要啦。 sorry 啊，讲 sorry， 系讲 sorry， 因为如果我哋中间有一啲嘅嫌隙，有一啲未了嘅情结嘅话咧，其实对于双方咧都有啲嘢揞住嘅。咁道歉其实最核心嗰个意义就系话，我为我自己嘅行为，我勇敢嘅去负嗰个全责，就系、是、我真有啲嘢觉得对你。处理得唔够理想嘅，可能伤害咗你嘅，我去向你道歉。一来我好想因为咁样，可以让你释怀咧。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同样都系一个释放嚟。咁讲到度量咧，同样一样嘢。其实度量点解我哋要做度量，就系原谅啊。其实原谅人唔系话我放过你，哇，系咁样益佢啊，呢条友咁衰，所以我哋先要分手啫嘛。吓，我仲要去原谅佢。但其实好坦白讲，做原谅呢个嘅过程，宽恕系放低嗰啲缠到你好辛苦、好攰嘅怨气。咁、你觉得你系益紧佢啊？ 益紧自己咧、 其实你系益紧自己啊。所以点解呢一个？如果我哋要处理一啲分离嘅关系嘅话，我哋必须都处理咗佢、让大家都唔好带住呢啲仇仇怨怨咁样分开，咁对大家嘅成长都唔好。咁跟住道爱咧，就 I love you 嗰啲，咁真系真实。我哋始终都系中国人咧，即好似怪怪地嘅，点讲、你去飞机场嗰度，我爱你，其实好难搞，我哋都搞唔掂啊。其实我觉得爱咧有好多种唔同嘅表达方式嘅。我记得有本书叫做《爱之语》啊，就系讲五种爱嘅语言啊，系透过肯定嘅言语啦，可能就直头讲 I love you 啦，又或者系送一啲嘅礼物，又或者我对你一啲嘅服侍，或者系一啲嘅身体嘅接触等等等等，其实都可以表达到我对你嘅感情，我对你嗰份爱都可以透过一啲唔同嘅方式去表达嘅。咁最后一个咧就叫做道别啦。道别嘅意思就系话你真系愿意放手为对方。送上一个最深情的同埋永恒的祝福。去到讲道别咧，我自己好有感受嘅。有一首歌咧，我好中意嘅，就系阿陈奕迅嗰首，我都唔记得叫《落花流水》定《流水落花》，whatever， 真系系咁啊咁啦。哇！我听到个歌里边咧，佢真系好能够让我哋释怀嘅。佢就系讲阿流水遇见咗阿落花。哇，好开心啦！即系好充满童话化咁啊，觉得自己我哋两个咧如此未来就系幸福快乐地生活啦。咁但系行行下，由呢个上游一路落到去下游嘅时候， 飘走 咯。流水咧就俾呢个太阳就蒸发咗上去，然后落花咧又俾一嚿石咧就棘住咗喺嗰度。大家都有唔同嘅轨迹，其实都代表住人行行下，可能唔行到一生一世。总是会有一个分离的时候，哇，但我觉得这首歌呢很让我释怀的是什么呢？他说流水他会看到自己我人生的任务呢就是护送落花一程的啫。但最后大家都要道别分手的时候，可不可以都彼此一个祝福，而不觉得是一个遗憾，只不过大家的行的轨迹不一样。不如好地嘅珍惜翻过往，我哋曾经哇喺上边上游一路上落嚟嗰啲幸福快乐嘅日子，然后好好嘅去祝福对方，未来都会有佢自己人生更好快乐嘅日子。咁呢个就叫做好好道别啦。 初次吃自助餐，来庆祝升上了高班。这个放任傍晚，甜味永远活在心间。初吻爱人时间，忘记这渡轮没加班。于沙滩里畅谈，直到眺岸逐渐变蓝。某一次赛后获得 殿君，亦得老友何敏。那刻我领会情感胜负都兴奋，未靠奖品。这一世即使见闻沿路一直变，一刻永恒怀念永不厌。风景性情人物会改变，即使故意再做一片，情怀事后便难再现，回忆可珍藏当冠冕。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春生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会议听日将选举新一届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同常委，主席团下昼将召开会议通过候选人名单。消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系主席候选人。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副总理胡春华、十三届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23人为副主席候选人。河北前省委书记黄东峰是秘书长候选人。来自本港的政协常委候选人就有16人。葵涌医院一个诊症室有石屎由天花剥落。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接连事件揭示医院的保养及勘测工作可能有差落。可能有落差，他對於醫管局將工作全盤交給承辦商，有如不存在管理責任感到失望。他亦都不滿事件由社交媒體揭發後，醫管局先至解釋。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前主席謝志堅在同一節目說，除了滲水因素，環境設計、施工質素等都可引致石屎剝落。他建議利用漏水感測器，留意較大漏水位置，每三年做一次結構檢查。如果醫院樓齡大，對於容易滲水等位置可加密檢測。中大醫學院成為全球第一間院校運用機械人輔助支氣管鏡，完成以微波消融術治療轉移性的肺腫瘤。有關技術不會對病人造成任何傷口，大部分病人手術後沒有任何痛楚或出血。由於不需要切除肺部組織，不損害任何健康的肺部組織，可以為病人保存最多的肺部功能。中大表示，身體不同部位的惡性腫瘤出現癌細胞轉移時，經常會轉移至肺部，而以傳統手術方式切除肺轉移腫瘤，很大機會造成手術創傷。機械人輔助支氣管微波機械人輔助支氣管鏡微波消融術是一種無創的手術，利用導航平台操控支氣管鏡，再將用作消融的導管探頭準確放進肺轉移組織的位置，釋放微波能量以破壞病變組織。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到訪基輔並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晤，談及扎波羅熱核電廠安全和延長黑海糧食協議等問題，兩人都呼籲延長黑海糧食協議。澤連斯基強調延長協議對整個世界至關重要。古特雷斯亦都表示，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糧食和化肥出口對全球糧食安全及降低糧食價格極其重要。黑海糧食協議將在本月18號到期，如果沒有簽署方反對，協議將自動延長120日。不過俄羅斯曾經暗示在延長協議前必須消除俄方農產品出口的障礙。協助斡旋協議的土耳其外交官員認同，俄羅斯面對的困難仍未被克服，但土耳其正盡最大努力確保協議得以延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佢真系打错喎，土有得打错嘅人可以玩咁耐，你话佢个人啊，我真系咧无话可说。请问阿麻生，点解你可以同人哋玩咁耐，嘻哈又讲笑又成，最后先发现原来嗰个唔系 Doctor Eric 嘅？我想问， 因为佢一嚟佢就话打错啊，即系好似阿某人同阿某同事嗰啲对话咁啦。 我真系佩服得你。好，进入呢个环节， 做只猫，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翻嚟我哋呢个 Doctor Eric 倾偈 ，Doctor Eric，Hello Eric， 喂喂。喂喂 喂， 听唔听到？喂喂 ，Eric， 喂，听唔到、啊，听唔到、啊，入唔到声、啊，唔知点解吓？你再同佢倾下先。好，有冇声啊？佢有冇声？有，但系冇声。我而家开咗。喂喂喂， 而家得。 系得。你走咗去边啊？头先你唔好吓我先，我已经俾我已经俾阿马小强吓到我，吓到我心血都嚟埋。头先个无端端 Sarah 唔喺度，你有啲少乱啊！ 我系啊， 肯定系咁，佢咁错仔， 大家有啲唔开心。 我 太开心， OK 得 系啊。 好啦，喂，同阿 Sarah 倾偈。嗱，我哋今日礼拜咧，我预告咗少少噶啦。作为一个宠物主人咧，其实最心急或者担心咧，就系见到佢有啲唔舒服嘅象征，例如话失禁啦，或者系呕吐。等等等等啦，咁样系咪？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会围绕住呢一样提提大家嘅吓，点啊 ，Doctor Eric？ 我有时都几中意讲咧，即系常见嘅嘢。其实咧，屙咧，特别屙咧，系我做兽医咧， 见得最多 嘅，最常见嘅普通疾病嚟嘅。 哦，好普通， 就可以好普通，又可以好复杂啦。因为差唔多任何病都基本上系谂到乜嘢都可以引致屙呕噶。 但系咁啊 ，Doctor Eric， 我嗰日先喺一个社交平台啦，见到有一个朋友啊，即系都识嘅，咁佢留言咧，佢就话：哎呀，好担心啊，同埋好攰啊，咁点解咧？咁我中意佢自己唔舒服，原来咧佢话佢个狗仔咧夜晚啊半夜嚟屙啊，屙几次啊，咁嗱佢要照顾佢啦，又担心嘅心情又即系忐忑啊，瞓唔着啦，所以就好攰。咁但系你话你要系嘅，可能都系喺你兽医眼中系啲普通病，但系如果你作为主人，你见佢一次、两次、三月，你总会系 直情系六神无主 啊，系啊，个心会下沉啊嘛。系咪 次嘅狗主带入嚟咧？睇下咩狗啦、啊、如果一我嗰日先有只西摩带入嚟， 系 兔，咁我就即刻代入佢角色噶啦。因为我自己养狗，养大狗，就系咁啊。佢狗都养过啦，咁样就就你见到，我就即刻代入角色。Oh my god， 烦到咧！我你只狗肚屙真系唔系讲笑、啊，即系佢就话炸弹式喷泉出嚟，咁、就变咗真系都几严重下啦、所以咧就即係吐屙係我哋最常見嘅嘢，而好多時咧九成成時間係可以避到嘅嘢嚟嘅。 即係要注意啲咩咧？ 首先我想問咧，你話常見係咪因為狗仔佢等於人仔咁咧，係會立亂食嘢啊？即係立亂見到咩又舐啊，咩又舐啊，食得又食。你知唔知我講個親身經驗俾你聽啊？嗱 ，Doctor Eric， 狗係咪唔食得朱古力㗎？ 系 啦，咁我咧就因为新年嘅时候咧，有人送咗一盒嗰啲咧金咩咁啲啦吓，即系都大粒嘅嗰啲金咩嗰啲，系啦系啦，咁咧我只狗第一佢识上台，佢因为佢跳上凳再上凳跳上台啦，但我估唔到嗱，佢识上台我知啊，我估唔到佢咧咁蛊惑咧，佢识得搵个鼻顶开嗰、那个、那个盒啦，跟住 系偷一粒， 总之系啦偷咗一粒，总之当我见到嘅时候。成个台都系嗰啲纸碎，即系包装嗰啲纸碎。 佢识拆纸碎嗰种。 我谂佢又咬下咬下咬开咯。 食埋啲纸碎噶啦，九成。 系啦，有少少纸碎落埋肚噶啦。但系我最惊就系话，佢食咗，我知道佢唔食得嘅朱古力啊，真系惨啊！后屘有呕吐，但系就好彩冇太过明显嘅病征咯。 系 咁啊， 咁啊就系啦。你形容咧个原因点解狗仔会吐屙咧？就你要会明白点解我哋最常见嘅疾病啦。因为吐屙有最主要原因系因为个主人喂啲淋淋嘢俾佢食啦。咁就唔係一定要污糟嘅，好多客人就好矛盾，點解我又唔係嗰啲嘢唔係壞，啱啱買翻嚟，啱啱開嘅，咁好得意嘅啲主人咧就知道咧，如果我哋叫你轉糧咧，個個都識嘅，好搞笑嘅，個都識話好似轉奶粉咁樣就兩溝，有啲就 即係新溝 快，係有啲溝得太快咁樣就會屙，不過一般都知道要溝個零兩個禮拜慢慢扁轉啦，係咪？不過咧零食就冇呢回事過，我見到零食咧佢就買一盒包翻嚟。 只狗中意食咧就啵一声食咗十粒噶啦， 咁 样就咧 系 啦，即以为自己系啦，咁唔会适应嘅。其实零食都要适应嘅， 即 系俾少少佢，听日睇点，后日俾多少少，但系俾佢适应嘅零食 ，make sure 佢冇事。所以咧，因为冇人有呢个常识咧，就变咗成日都俾啲新嘢佢。原来咧，狗仔嘅肠个细菌嘅种类啊，即系有唔同嘅品种，只只都有自己嘅用途啊。原来咧系少人三倍噶。 嗯。 所以咧就變咗佢哋適應新嘅嘢食嘅能力係弱到爆， 哦、 即係好似我同你去有啲國家唔慣啲水源啊，即係嗰度個人都咁係啦，就一樣道理嘅啫，唔係因為嗰啲水源一定有咩問題，係、因為唔同嘅啫。 嗯，所以係咪即係主人咧唔好一興高采烈咧，見到新嘅零食就買就嘴俾佢食咁樣係咪？ 係啦 ，in fact 咧，我嘅建議咧就我睇咗好多醫生有兩樣嘢可以做，我就減低我收入好多噶啦。一就係、是、啊。就第一咧就係、是、零食要適應啦，同埋最好就揀一種零食，唔需要十種嘅，我唔知人點解次次買唔同嘅嘢。食、用開嗰只就記得零食唔可以日俾就老鳳嗰啲唔係叫零食噶啦。咁、就就俾佢適應咗一樣嘢，就俾佢一樣嘢，就唔使不停變嘅，只狗唔知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依客人咧就唔自己煮嘢食俾只狗， 因為 咧自己煮嘢食俾只狗。呢、这個第二個原因啦，因為咧你有呢個喺主人好多時都叻嘅，咁即係知道自己煮同一樣嘢，又買翻嗰幾個 ingredient 就唔係成日創新。不過佢哋啲狗仔嗰啲腸胃好敏感嘅，所以變咗因為頭先講嘅適應能力問題啦，所以嗰日有一個原材料嗰啲變咧，佢就會好咁樣就快 原材料嘅事， 係啦，咁樣就我哋就快即係完全係即系总之嘅狗咧，系唔系食配方粮咧，就其实就一定会嚟睇多啲肠胃炎噶啦。 我想问咧 ，Doctor Eric 嗱，其实咧即系我唔知啱唔啱吓嗱，人咧如果肚屙咧，我有听过一啲坊间嘅讲法就系有屙晒咧就冇事噶啦。阿小强，你有冇听过呢、這个？ 有啊有啊， 到清肠胃屙完就冇噶啦， 即系屙尽去搞掂， 唔使睇医生。嗱，有人咁讲咋嗱，我唔代表，唔系未必系真嘅。咁狗仔，我哋其实使唔使睇医生嘅咧？或者定系等佢屙晒就冇事？ 系啊，即系尽快揿停，反而系咪冇？ 系啊系，有啲人咁讲噶嘛。 记得咧，肠胃炎咧同埋食物中毒咧，即系又梗系有分别咧。食物中毒系有啲菌咁样。就不過其實都有時一線嘅分界嘅啫，嚴重啲就即係腸即係咩肚屙原因都好咧，嚴重啲都可以引致脱水，都可以引致佢要留院嘅，唔常見。不過你話係咪次次肚屙都要睇醫生咧？又梗唔係啦，即係睇下你認唔認負得嚟啦。好明顯只大狗好多時個主人就驚啦，屋企出事就快啲好啲啦。所以我哋都有啲藥幫佢快啲好。不過你話純粹 first aid 第一刻你見到只狗咁樣，第一樣嘢要做咧就屙佢。 即系唔好俾佢食，系 系啦，饿佢廿四小时，你讲得啱，俾佢屙清咗先，因为你俾嘢喺屙紧嘅期间，你俾嘢食俾佢咧， 仲衰， 基本上系啦，你 人都系啦，我哋人都 收唔到啊， 系啦，收唔到口就第二样嘢啦。不饿佢廿四小时，咁如果我平时见一客人饿完佢廿四小时就都肚屙咧，就要睇医生啦。 哦、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好明显你第一刻都要客观睇嘅情况。就如果佢話屙血啊、口都出水啊、 就唔好等啦， 精神唔好啊、胃口唔好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可能會 第一時間睇醫生， 係啦，係第一時間睇醫生啦。因為肚屙都有啲唔係咁簡單嘅原因啦，譬如你只狗有糖尿病發作啊、腸癌啊、胃癌啊，呢啲都可以引致佢肚屙嘅。 嗯，其實有時咧，咪好多狗主會帶出街嘅。如果去完街翻嚟有呢個跡象，係咪即係更加有可能佢喺出面舐咗啲 唔知佢啲口 乾淨啊嗰啲嘢咧？ 有呢個帶入翻我之前有俾過嘅 size 話題，就係記得出街一定要帶狗繩。即係我見大把人唔帶狗繩，咁唔帶狗繩呢啲意外先會發生嘅啫。 哦，都係嘅。 所以係啊，咁啊，即係間唔時我知道喺西環、上環呢邊條街啦，好似羅明頓道咧，好興幾年就有一單有人擺老鼠。 哦，毒狗案啊嘛，嗰啲 係啦。所以其實帶狗繩就你見到只狗碰地下一盒。盒飯盒嘅你就可以俾，因為成日都街邊有嘢食嘅，即狗屋企都控制唔到啦，街邊個飯盒你先搶住去啦，所以就啊，係啊，呢啲 同意， 旅游系避系啦，可以避到嘅嘢。 嗯 ，OK， 好多谢晒 Derek 啊，咁啊，希望咧 Happy Weekend， 咁啊，跟住咧我下个礼拜再嚟倾偈，好冇？OK， 拜拜， 好啦，时间仲有11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咁今日风骚快人作为一个结尾嘅节目系咩啊？ 哇，犀利啦！即安剧， 即安剧，我哋几时见啊？听 朝早十 点钟再见，拜拜， 冇错，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强哥，今日有五架车要换胎，麻烦你准备一下。 好，但系五架咁多。 系啊，有需要嘅话，你叫埋 Sarah 姐帮你手啊。 哦，要帮流动式起重机换胎啊！哎呀，冇问题啦，强哥，我受训嗰阵咧，要帮重型车辆换胎充气，我做得唔错噶。 真系？咁你实知点解帮重型车辆换胎有咁多工序啦？ 梗系知啦，因为有好多潜在风险啊嘛。若果换胎又或者系帮个胎充气嘅方法唔啱，又或者系车胎本身有问题，例如轮胎侧壁有断裂、车轮组件唔相容，又或者系有损坏等等，分分钟会导致轮胎破裂，造成严重或者系致命意外噶。 强哥 ，Sarah 姐，你哋两个对住啲重型车胎咁好倾嘅 ？Aaron， 我哋讲开帮重型车辆换胎或者充气 ，Sarah 话佢考牌嗰阵成绩唔错噶噃，我咪考啊佢咯，睇下佢有冇生疏咯。 哦，既然系咁，就要由头考起啦。问下你哋先，要帮一架重型车辆拆除车胎，有啲乜嘢要注意啊？ 首先咧，车辆就要停喺坚实及平坦嘅地面上，仲要拉上手掣，熄埋引擎，以电池总制切断车辆嘅供电系统。而就维修状态嚟讲咧，要采取车辆制造商建议或其他维修步骤。对于某啲重型车辆，例如话像式起重车咁啊，就要将佢嘅吊杆完全收起，以及降至水平位置。做好以上嘅准备功夫之后，除咗需要处理嘅车胎外，就要用蝎子固定好架车其他嘅车胎，防止架车会流动啊。 固定好架重型车辆之后，你会用乜嘢嚟接起换胎嗰一边呢？ 千斤顶咯，将架车接起咗之后，必须要放置有足够承重力嘅钢支架喺车底，再将千斤顶慢慢降低，等钢支架承托车辆嘅重量，一定唔可以就咁样将架车停放喺千斤顶上面噶。 冇错啦，喺拆除重型车辆车胎之前，车胎必须要彻底放气，而放气嘅时候咧，要使用车胎压力表量度车胎内嘅残留压力，等车胎压力完全释放后先好换啊。 Sarah， 如果是无内胎式的车胎，又应该点做呢？ 咁就要注意检查轮网边同车胎之间有冇空隙，确保车胎内嘅压力已经完全释放。 仲要避免替过热的车胎放气，如果重型机械车辆的车胎过热，应该将车辆驶至安全的地方，等车胎有足够的时间降温。仲有放气的时候，所有人都应该远离车轮组件飞脱的轨迹范围，以防万一真的有些组件因为车轮爆破飞脱而打伤工友嘛。 工友都应该利用机械辅助设备，例如起重机、起重装置，去移送车胎组件至需要更换的位置，减少体力处理操作的需要。 梗系要啦，重型车辆啲胎咁重，净系用人力点搬啊？嗱，好啦，拆咗嗰个旧车胎落嚟，可以准备充气啦。 充气之前都有好多嘢要 check 好先噶、哦。 放心啦，我记得嘅。嗱，安装之前咧就要留意翻车轮组件破损嘅程度，检查车轮组件嘅状况，确保良好冇裂缝、损烂，同埋轮网组件又或者系轮胎嘅内部冇损坏、异物、污垢、铁锈、水分等等。 仲有啊，如果换嘅系新嘅车胎咧，就要确保各组件嘅部件正确相配先得噶噃，千祈唔好互换， 轮网组件啊， 即系话 check 好条胎 ，check 好个轮网，就可以预备充气，同放气一样，帮车胎充气嘅时候，同样都要确保所有人喺远离车轮组件飞脱嘅危险范围， 仲要用安全防护装置去包围或者固定车胎。Sarah，知唔知系乜嘢防护装置啊？ 嗯，安全笼或者安全架， 用嚟为车胎充气嘅气喉，咁应该几长呢？ 长度咧就要可以令到工友同埋车胎保持安全距离。 嗱，充气气喉仲要有阀心固定夹、气喉中途阀门，以及设有调压器嘅气压表，同埋充气时紧记确保车胎充气压力唔会超出车胎或车辆制造商所建议的气压值。 好了，那条新车胎充够气是时候安装的了，那又有些什么守则要遵守呢？ 首先在安装胎的时候，千万不要试图在轮网组件上面进行任何修复、加热或者焊接等等的工序，因为这些热工序会令到轮胎内部的空气压力增加，令到轮胎爆裂，又或者引致轮胎高温分解而爆炸的。 那是不是安装好之后立刻可以移走那些钢支架？ 诶，未得，最后还要进行复检，确保组装正确无误，这样才算完成安装工序。 哇 ，Sarah 姐，你对重型车辆轮胎拆装同埋充气工序都真系好熟喎、 啊。使乜讲啊？所以啊 ，Aaron 强哥，你哋放心啦，今日换胎一定可以顺利进行嘅。 好， 今日有重型车要换胎咩？我唔知嘅。 Aaron， 你头先同我讲噶嘛，今日有五架车要换胎，叫我揾埋 Sarah 帮手嘅。 哎呀！Sorry 啊，我讲漏咗，我只系有五架手推车要换辘啊！啲同事打翻嚟话啲手推车坏坏地，所以系时候换嗰啲辘啊！ 吓，重型车辆车胎同埋手推车嘅车辘好大分别噶、啊， 揾我哋嚟搞， 离晒谱啊！ 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贪快。我是 Aaron 文海婷。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摇，一层层微调，神情类同学对调，彻底戒掉拍 a r 介绍，放低心人 take the wheel，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don't know how you and be real， don't know what you waiting for， gotta turn the filter on， less is more， 想到世界开封锁，你睇佢哋 don't get lost， just ignore， 开始懂了讲最时最好不过，失真的我不理我。